本台证实是有种态度正在全球急速散播，请各位做好准备。 迷迷香港火拍 YouTube 感染世界，即刻订阅迷迷香港 Lean Hong Kong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收睇迷迷香港直播、重温及视像专栏。迷迷香港 YouTube 有你管不了。 你个立场，但其实讲真，讲一个所谓啱嘅立场或者激进嘅立场，好易嘅啫，系咪？当你相信一个政治嘅人物，或者将一个政治嘅权力，你将个票交俾一个从政嘅人。其实不是只是讲你心里面讲的东西，而是希望除了去讲你心里面所讲的东西之外，还提供到一些办法。 通向环球时事之门，真正言论门常开，逢星期一晚十点，刘墉、徐义门。 还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的东西等于万几人都识，还怎算是出众的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就系分形几何吓，或者我做台湾咧叫碎形几何啦吓，或者分图分维几何都得啊。咁但系咧头先讲到咧嗰个空间嘅维度咧嘅其中嘅计算方法咧就系用呢个咁样嘅将佢分成好多个形状相同嘅吓，但系咧就系系啦似样嘅一个小嘅物体，然后咧嚟计下咧究竟即系你嗰个嘅大小比例。吓，同埋你呢个小物体嘅数目吓，即系有一条算式计出嚟嘅。咁头先都系我哋应用咗喺一个一度空间嘅一条线啦，同埋两度空间嘅一个平面啦，一个正方啦。譬如假设而家我哋咧就应用喺一个三度空间嘅立方体啦。 咁 先有个合位，冇错啦。立方体咧，嗱，譬如好简单，如果立方体你将其中一条边一分为二嘅时期，系咪啊？咁嘅时期咧，你就会发觉咧，实际上原来你可以将呢个大立方体咧。就分为八个立方体咯，系咪啊？系咪八个立方体啊？ 想有个啫喱系正方形嘅， 系啦。 跟住我咁样切，咁样切，诶，又八。 系啊，即系咁样切啦吓。 三刀啊，又 系啦，冇错啦。咁啊，切三刀就八个一样啦。咁所以咧，如果按照个 formula 嗰个方程式咧，嗰个细草 d 就个维数啦吓，维度啦，就系等于咧 log 咧，咁个 base 咧仍然系二，系因为你只系一分为二啫嘛， 个 base 系二。 咁但系你有几多个小物体啊？有八啊嘛。所以就 log base 2然後就八啦。 即係調翻轉嚟講，又係啦，呢個二三次方就係八啦。 咁所以個答案咪三咯， 係嘛？ 咁所以佢就三度空間。當然，如果你嘗試你話我而家將其中一條邊一分為三，咁一分為三嘅時期咧， 哇！ 今次見啊，實原來咧，你因為三三就該九，九三就27，即係你大家小學都識除啦嚇。咁啊，27粒，原來有27個正方體咧嚟去組成呢個立方體啦，係嘛？好啦，咁但係所以咧，你嗰條 formula 就變咗點啊 ？D 就係等於 log to the base 3。但系就 operate 咗喺27呢个字嗰度啦，咁原来咧个答案又系三啦，系嘛？咁即系其实 系啦，三嘅三次方啦， 系啦，冇错啦，三嘅三次方啫嘛。咁但系如果再嚟一次，就系将其中一条边一分为四节，咁你一切出嚟咧，你会发觉咧，原来咧就4×4=16，16再乘四就64，咁你总共有64个小立方组成嘅，咁所以根据嗰条方程式咧 ，D 咧就系等于 log to the base 4。operate 喺64呢个字嗰度，但系个答案都系三，都系三，系嘛？头先咪即系等于咁咯，四嘅三次方，四嘅三次方咪就等于，其实一样啫，系嘛？咁所以咧，即系话呢一个咧就叫做赫斯多夫嘅方程式咧嚟去计算嗰个嘅维度嘅咁样样。咁但系咧，原来即系呢个 Mandelbrot 咧，当然佢嗰个论文嗰度有解释到啦吓，我呢度系好难即系用口嚟去解释啦吓嗰个细节啦。即系佢咧就论证咧就话好似一条即系英国海岸线咁样嘅线咧，其实咧佢嗰个维度咧就应该系咧介乎一同二之间嘅。 咁咧就呢樣嘢咧，當其時咧可以話係幾即係顛覆性嘅，即係好多人覺得都唔明佢講乜係嘛？ 我都唔明佢講乜， 都唔明講乜嚇。嗱咁樣咧，唔明講乜嘅時期咧，我又更加介紹一啲係古怪嘅嘢，甚至咧當其時被人睇成係一啲叫怪物，不過係數學上嘅怪物，係我哋叫 mathematical monsters 啊。怪物嚇、啊，我大家都好中意怪物嘅，我相信係個個都好中意怪物嚇。誒咁啊，尤其是電影入面冇所謂啊，唔係即係現實啦。咁但係呢個咧，數學上嘅怪物咧，都係喺我哋嘅思想上嘅嗱，即係思辨上。話說就喺19世紀末嘅時期咧，喺1874年嘅時期咧，原來最先有一個數學家叫做 Henry Smith 啦，呢個唔係好出名噶啦。其實佢係已經構思咗一樣咁樣嘅嘢噶啦。咁但係呢就真正正比較深入嚟去研究探討嘅時期呢甚至得出好多結論嘅呢就係、是、著名嘅鼎鼎大名嘅集合論嘅始創人就係、是、叫康托爾、其實有時候康托都得㗎啦佢叫做 Cantor,、C-A-N-T-O-R, 咁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數學家咁當然又係啦對於未讀過高等數學嘅人呢呢啲係絕對絕對係冷知識。但係對於讀過高等數學嘅人咧，呢啲係熱到唔熱嘅知識，咁又相對㗎啦嚇。Cantor， 咁啊 Cantor 咧，話說咧就係1883年嘅時期咧，啊呢、這個啱啱係香港天文台成立嘅年份，唔好意思，我諗起啫嚇，因為我知道。咁樣咧，佢呢個 Cantor 咧，佢就即係所以後人就叫做康托集喎呢樣嘢。原來咩叫康托集啊？大家聽住好有趣喎。我哋是但攞一條線嚇。譬如嗰條線段啦，我哋就當係零與一之間啦。如果我哋當係一個實數嘅線軸，係嘛，冇所謂其實。總之一個線段，而家咧我就要求就係點咧？我哋將佢一分為三，然後我將中間嗰一份咧攞走咗，咁啊剩翻兩個線段啦。然後咧剩翻兩個線段咧，我又喺佢呢個線段嘅中間，又攞走三分一。咁而家係咪剩翻四個線段啊？咁喺剩翻嘅線段入面咧，我又再將佢嘅中間攞走三分一。如此類推，直至永遠。 哦，係喎，可以直至永遠。 咁可以直至永遠啦。嗱、好有趣啊！呢、這個問題就係話，你咁攞落去嘅時期，我哋直觀上第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咁你一路直至永遠，咁啊即係成條線唔見咗啦，係嘛？錯。 點解咧？ 你諗下，因為咧。我都話啦即係呢個係好高難度挑戰因為我冇公仔畫出俾大家睇要大家喺個腦入面想像。因為原來我發覺我將呢個線段我將佢呢個譬如三分一攞走嘅時期呢咁你由零嗰點零嗰點一路都喺度嘅三分一嗰點又一路喺度嘅三分二嗰點又一路喺度嘅一嗰點一路喺度嘅。咁我繼續攞落去喎你諗下我繼續攞落去嘅時期起碼呢四點會唔會消失先。你可以諗下 線都係線嚟嘅 即係話唔係佢即係因為當然啦你一條線就由好多點組成㗎嘛、理論上由無數個點組成啦係咪咁但個問題頭先你諗下從個坐標嘅角度嚟睇呀處喺零三分一三分二同埋一嗰四點你點樣攞攞極都喺度㗎係咪嗱咁而且唔定止喎我呢個係第一次攞咗喎就出現呢個情況咗喎我第二次攞嘅時期呢其實又多咗幾點但嗰啲點呢其實都係永遠喺度嘅， 係永遠都係啦。 係啦，你因為你點樣攞落去咧，其實嗰啲點都係喺度嘅。咁你如是者一路咁攞落去咧，原來你越攞得多咧，剩翻落嚟嘅點咧 就越多， 就越多。咁所以個結論就係點咧？當你攞走無限嘅線段嘅時期咧，你係仍然剩翻無限嘅點喺嗰度。 咁有無限嘅點就真係有一條線。 係啦，但係其實佢又唔係一條線喎。冇錯啦。嗱，呢個就係分形幾何啦，即係嗰個精要嘅地方啦。而家當你一路去到無限嘅時期。咁你話嗰條線仲存唔存在啊？其實係存在㗎喎、因為佢仲有無限嘅點留喺度㗎嘛。但係其實你攞走咗嘅長度係幾長呢其實你等於成個線段咁長喎、因為如果你攞無限即係話你攞走咗成個線段但係仍然留返成條線喺度。 好神奇啊。 神奇呢神奇呢即係嗰條線係斷得好緊要嘅完全係斷絕和重嘅線。但係佢都係無限㗎嘛。即係佢留返嘅點就係無限你攞走嘅線段亦都係無限嘩神唔神奇呀、 好神奇。 呢個呢就叫做康托集、就係 Cantor set 啦。咁但呢個 Cantor set 呢其實可以將佢平面化㗎喎、頭先呢度係一度空間啫。如果你係今次呢就唔係一條線而係一個正方形啦一個平面。又係一樣、你係中間攞三分一中間攞三分一咁樣啦中間攞三分一。咁然後剩返落嚟呢於是你就剩返四 四楷嘢喺度啦吓。咁於是咧，你又入面咧，又中間攞三份攞 張，係啦，五楷係咪攞四楷嘢咁啊？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於是咧，你一路咁攞落去嘅時期咧，你會發覺咧就剩翻咧得出嚟嘅咧一個平面嚟嘅，就好多好多點喺度，其實係窿嚟嘅，係穿曬窿嚟嘅嚇。咁但係咧，其實你理論上你攞走嘅面積咧，就等於個正方形嘅面積㗎啦，因為你無限啊嘛。啊、你操作無限次嘛，但其實剩翻落嚟咧，又唔係冇嘢，係仲有嘢嘅嚇。咁、啊、呢個咧就叫做咩咧？叫做康托塵啊，叫做 Cantor dust 啲塵嚇，呢啲塵係虛無縹緲嘅塵嚟㗎，係嘛？嗱、啊，咁所以呢樣嘢咧，當然啦，亦都喺度順便講一講啦。其實呢個 Cantor 最出名嘅咧，就唔係呢方面嘅嘢。Cantor 最出名咧，佢集合論之外咧，就研究咩叫無限。咁無限咧，以前啲人就話。有限就有限，無限無限，咁就咁簡單啫。無限係想像唔到虛無縹緲嘅，我都好難接受。咁但係原來咧 ，Cantor 咧佢研究咧，原來無限都分好多等級嘅。 嗯， 係嗰、那個咧，佢用呢一個咧就唔係拉丁字母啦，啊就唔係希臘字母，今次佢用咧希伯來字母，就叫 Aleph。佢用 Aleph 個字咧，叫 Aleph Zero、Aleph One、Two、Three 咧嚟代表無限嘅層次。因為好簡單咧，即係拆開少少咧，就係話嗱，你話你。就算好簡單，我哋唔好講實數啦，嗰啲無限啦，我哋講整數咁先算啦。整數嚇，一二三四五一路去到無限。我問你啦，如果我攞走曬嗰啲嘅雙數，剩翻單數一三五七九， 都係無限啫。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你攞走嘅雙數有幾多少？ 都係無限， 都係無限啦。咁所以個問題原來咧，無限減無限係等於幾多少呢 咦， 無限減無限都係無限囉，原來。 無限 咦，係咪啊？因為你原本係有無限咁多個整數㗎嘛，但你攞走咗無限咁多個雙數㗎嘛，但最後都係剩返無限咁多個單數啊。 無限減無限。 所以無限減無限係無限囉。咁所以 得玩㗎。 唔係，所以呢樣嘢呢，原來即係無限呢種數呢，即係唔係我哋平時所想像嘅，即係我哋嗰啲監程序嗰啲四則就唔適用嘅，唔啱玩嘅，仲有好多好多其他性質嘅。咁當然呢個整數嘅無限呢，對比起一個實數嘅無限呢，就係小兒科嚟嘅啫。實數嘅無限呢，即係有小數點嗰啲啊，即係個小數點可以無窮無盡嗰啲啊，即係好似圓周率嗰啲啊。咁嗰啲呢，係佢個無限係高級過嗰啲無限嘅。唉，正如呢個所謂 Animal Farm 入面好出名啊 ，George Orwell 啊，其實呢人係平等嘅，不過有啲比其他人平等。 啊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咁即係話咧，係好多嘢都係 infinite 嘅，但係有啲嘢咧係 in more infinite than the others。記唔記啊？即係我個無限大過你個無限。是咪啊？ 我个无限劲过你个无限。 冇错，实数个无限梗系大过整数个无限啦，系咪啊？ 个无限比 咁有得证明啊？咁但系实数个无限都未系最大个无限嘅，好劲嘅，即系你一路即系研究咯。咁呢个系另一个讲题啦，吓，即系我哋揾第二日嚟讲无限啦。咁但系呢个康托咧，即系佢呢度讲咧，就话康托嘅集啊，其实都有一个叫维度嘅噃。康托集嘅维度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實佢應該咧就係細過一噶啦，已經，因為嗰條線已經俾人斬成咁樣啦，斬成咁，但係佢都仲係一條線嚟嘅喎。咁嗰條線咧就唔係一度啦，係原來即係可以論證啊，係 0.631 嚇，係 啦，即係康托集嗰條嗰個維度就 0.631。好啦，嗱咁，但係仲有跟住落嚟咧，其實就係將等於個康托塵咧，我哋係另一個嚟去嘅玩法啦，點樣？ 一點幾嗰啲咁啊？ 是啦，冇錯啦，今次是怎樣呢？就是叫做謝爾賓斯基啊 ,Shapinsky, 謝爾賓斯基地毯叫做啊，或者叫謝爾賓斯基三角啊，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呢就是我哋講咗嗰個正方形版先啦，他、啊、正方形版呢就是一個正方形。咁今次呢我就是攞走咗中間嘅你將佢分成九格， 九格 係啦，冇將佢整份分為九份，攞走中間九份， 哦， 係嘛？咁咪即係零零四有個窿咁解啫。好啦，咁但係你而家係咪剩翻有八個格啊？八個格又係一個正方形啊嘛，又攞走中間嗰個九分一。 哦， 咁但係於是你每一個咪又剩翻八個啊？然後又如是且又係一路咁樣攞落去，咁一路攞落去嘅時期咧，攞，咁你當然最後攞曬嘅，你攞走嘅面積就等於個正方形面積，嚇。但係個問題咧，剩翻落嚟咧，其實唔係冇嘢嘅。是仲有嘢㗎喎，嗰個呢就叫做呢係謝爾賓斯基地毯啊，咁佢嗰個維度呢當然呢就已經呢就唔係二啦，就係 1.8928, 即係可以數學家呢即係得閒冇嘢做啦，即係佢搵到出嚟嘅好犀利。咁但另外一個呢其實仲攞得多啲嘅，就點呢就是、三角形啦，嗱一個大嘅三角形。咁但呢如果三角形呢我哋每一個邊呢就攞佢個終點。 然後將佢連起嚟。 哦，咁 連起嚟，咁係咪有一個倒轉三角形出咗嚟啊？咁佢就攞走呢個倒轉三角形。咁於是，但係個問題，你剩翻係咪有呢個上左 上 下嗰個三個？又喺嗰度咧，就攞走中間嘅嗰個倒轉三角形。於是就一路咁攞落去。咁呢個咧就叫做 Sapinsky Triangle。吓、啊，咁呢個 Sapinsky Triangle 咧就計出嚟個維度咧，原來就 1.585 咁上下，嚇、啊，即係佢又已經唔係一個兩度空間嘅，即係俾人咁租質法咧，就已經唔係兩度嘅陰公，嚇、啊，即係租質完咧就變咗 1.585， 會少咗嘅， 係啦，冇錯，個維度個維度少咗啊，係嘛，咁但係仲不能要，其實你呢個啊謝爾賓斯基地氈咧，原來仲可以有三度空間版嘅，勁啊！你諗下係咪啊？今次就係一個立方體。但今次立方體咧，當然呢個好艱難嘅嚇，呢、這個唔容易做嘅、嗯。就 suppose 你就即係攞走咗中間嗰個立方體， 攞咗中間餡，即係 係啦，最中間嗰、那個，即係三分一三分一咁樣啦。 攞廿 係啦，廿即係廿七啦。你廿七嗰個咧就攞咗中間嗰份，咁、於是你於是就剩翻嗰廿六格啦，即係26嚿啦，26嚿咧又係每一嚿攞走中間嗰27分1。 嗯， 系咪啊？咁如是者一路咁攞落去咧，你就会发觉咧，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咩瑞士芝士咁样咧， 系嘛？ 系佢啊，就一路穿晒窿咯。咁穿晒窿嘅时期咧，理论上嚟讲咧，你啲人无限咁攞啊嘛，咁你就攞走晒成个 volume 噶啦。咁、咧，实际上咧，即系你呢、這、一个，其实头先嗰个康托尘也好，呢、這个乜乜地毡也好咧，其实都系咁讲噶啦。其实理论上咧，佢个长度咧，譬如嗰条线咧，个长度已经系零噶啦。你嗰个正方形咧，个面积都系零噶啦，吓、啊。但系其实原来，但系佢仲有嘢喺度噶，咁先奇。嗱、咁仲有，原来這個呢个咧，佢哋有一个名称吓，又、叫做 Carl Menger 啊，啊，个唔知系 Menger 啦，因为佢中文译做门格，我因为 Menger 啦，我谂系 Menger 嘅。咁呢个 Menger 咧就叫 Menger Sponge。Sponge 即係海綿、大家知啦，穿曬窿咁啊，海綿啊嘛，咁、叫門格海綿。咁門格海綿咧，你諗諗用啊，真係好有趣嘅。理論上嚟講，你喺數學上論證佢咧，其實呢個門格海綿咧，嗰、那個體積咧係零嘅，因為已經喺度攞到無限咁攞落去嘛。但係佢嗰個表面面積咧係乜嘢啊？你估？ 又 是 無限嘅， 冇錯啦。因為諗下，當你越將佢整成窿嘅時期，佢嗰個 surface area 個表面面積係咪越多啊？即係話係一個零體積，但係有無限表面面積，係咪 monster 咧？勁咧，係嘛？所以你話咩睇咩魔界啊、哈利波特啊嗰啲咩怪物啊？ 哎呀， 怪獸公司啊嗰啲，即係簡直係小兒科都唔問啊！呢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嘅 monster 係嘛？即係體積係零，但係嗰個面積係無限啊！呢、這個就叫門格海綿啦。咁另外一個咧，嗱翻翻到講咁耐，依同嗰個英國海岸線有乜關係咧？咁啊嚇，嗱今次呢個咧，仲有一個咧，其實係仲簡單嘅，就係同英國海岸線有關啦。就係、叫做科克曲線啊 ，Koch curve 啊 ，KOCH 一個數學家，佢點咧？就今次攞個線段，都係將佢一分為三。嗱，今次咧佢係點咧？佢將中間嗰度就唔係攞走啊，然後將佢掹起變成一個三角形。 嚇、 今次係啦，即係其實係俾多條佢啦，即係加多三分一俾佢。咁於是咧，佢咪可以拱起上嚟咧，咁啊變咗個三角形嘅山仔咁咯，係咪？即係打橫一畫，然後有個山仔又打橫一畫咁咯嚇。咁、就即係一個三角形拱起啦。但係當你一拱起嘅時期，你呢、這個即係左右兩邊個斜邊嗰度呢，我又重複呢個咁樣嘅 operation 喎，呢個運作喇喎，係咪？斜嗰條邊呢，我又將佢一分為三，就將中間嗰部分呢又好似扯起，又變成一個三角仔囉，兩邊就變成三角仔喇喎， 三種樓。 咁然後係啦，冇錯啦，咁然後呢，於是呢，佢嗰個斜邊又將佢掹起中間三分一，又有喇喎。咁於是就一路掹嘅時期呢，理論上又係無限㗎嘛，呢、這個 operation 無限嘅。咁但係無限嘅時期呢，所以你呢一條線呢係一個曲線啦，但呢個曲線嚟講呢係曲到呢係即係係無盡咁曲嘅吓、啊、即係你話曲折呢，如果你話講話曲折離奇，佢係即係已經係無限咁曲折。 無限咁嘅離奇。 冇錯啦，嗱佢嗰條線呢其實冇斷過，但係如果大家又係數學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學嗰啲些少高等數學呢，你知道呢其實一條曲線呢，我哋好多時好關心嘅地方呢，就係佢話係咪可以可微分呀、叫做。叫做 differentiable 啊，係咪係咪 differentiable？ 咁其實呢呢條呢、這個柯克曲線呢其實呢就係、是、everywhere indifferentiable， 即係冇一點係可微分嘅。 佢每一點都係嗰、那個、那個、 都係轉折係啊，每一點都係個轉折點嚟㗎嘛，因為你一無限咁樣咁樣嘛，佢複雜到呢，所以呢第一呢佢就冇一點呢係轉折位。第二樣嘢呢就已經開始呢就帶出分形幾何呢嗰、那個即係精妙之處啦，就係佢一個好強烈嘅叫自相似嘅性質，英文叫做 self similarity 啦。咩叫 self similarity？ 就係話呢，原來你將呢條曲線呢 是但一忽將佢放大呢，同佢之前呢係呀，同佢差唔多係一模一樣嘅。咁你又再將佢點樣放大喇，放來放去呢，原來同之前呢都係差唔多一樣咁大嘅，係咪？咁呢個呢就係所有嘅分圖嘅或者分型啦，即係嗰個 flat 圖呢，一個最大嘅特徵就係自相似啦 ,self-similarity。好啦，咁呢一個咁樣嘅叫科克曲線呢，其實基本上呢個概念就係同嗰個英國嘅海岸線呢就已經係好相似啦，你諗下係咪呀？英國海岸線咪就係咁樣囉，你即係你越細嘅尺度呢，其實佢係同個大尺度係自相似嘅，係咪？因為你睇佢嘅時期已經粒粒突突，但你再放大睇呢佢又多啲粒粒突突，再放大啲睇呢佢又多啲粒粒突突，係咪？即係唔同個嗰個尺度個 scale 嘅時期呢。 沙灘咁樣放大又係一堆沙，又係一堆沙。 沙都冇啊，因為沙你可能最後變咗一粒沙啦，係咪？咁但如果我哋純粹睇個海岸線嚟講呢，係真係呢佢有個自相似嘅性質。咁其實呢，咁講呢個分形幾何啦，就講到好似一啲好神秘嘅嘢啦，即係怪獸。但另一個角度嚟睇呢，其實即係當然啦，一個Benoit Mandelbrot 呢，佢後嚟都即係喺寫書啦，佢寫到本書就叫做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 嘅，就係自然嘅。就嚟去說服啲人呢，就話呢樣嘢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呢，嘩咁乜嘢嘅離奇古怪啊，係咪？或者我哋亂咁作出嚟啊，好抽象，唔係喎。倒返轉，其實呢這個咁樣嘅分形嘅嘢呢，係充斥於 大自然 嘅每一個角落，甚至話所有嘅嘢呢基本上都係 fractal 嚟嘅。而唔係 fractal 嘅嘢呢，反而嗰啲係少數或者係 exception， 係例外而唔係常規。常規就係 fractal。即係話我哋睇下天上面嘅雲啲雲啊一路咁樣生成嘅時期呢，嗰個形狀啦，係咪？即係一嚿雲入面，大雲有小雲，中雲有小雲，小雲又仲有細雲，係咪？學你話齋啲沙堆啊，咁樣啲石頭啊，係咪？ 咦，阿財哥嗰隻鹦鹉螺系咪 啊？都系一样系，其实系噶。个鹦鹉螺入面嗰啲啊，系一个大嘅， 系 啊。咁你睇下，譬如好多譬如我哋睇下，即系云又系啦，譬如树又系啦，你树啦吓，树干咧就有大树枝，树枝咧就有中树枝，中树枝有小树枝， 掹个树枝落去，其实睇落 又似棵树仔咁样样， 树根系 系啊，系树根亦都系一样啦。系咪有一个所谓自相似嘅性质啊 ？self similarity 啊咁样样。咁甚至咧，即系话我哋谂下，我哋嘅血管啊，系咪啊？即係由呢咁嘅主要嘅大動物啊咁樣，然後就變咗啲細啲血管，然後微絲血管啊，或者我哋嘅呼吸系統啊，個肺部啊，嗰啲支氣管啊咁樣，係咪？或者甚至我哋嘅神經系統啊咁樣，其實呢佢都係顯現咗一個呢，就係呢個叫做係一個分形嘅結構，一個 fractal 嘅 structure 嘅。咁於是呢佢就係嚟去可以其實係比較精確啊嚴謹嚟去定義嘅。呢度呢我就搵到一啲日常生活我哋見到嘅嘢呢，原來嗰個嘅 fractal dimension 呢，佢話譬如椰菜花咁樣算啦，椰菜花個 fractal dimension 呢，原來呢即係個表面啦，我哋講下個表面呢就係 2.33。西蘭花呢就勁啲喎。西蘭花大概係 2.66, 呢個係藥膜嘅啫，係因為舊舊唔同嘅，係咪？咁但係呢原來我哋將一嚿紙啊，是但一嚿紙將佢揸埋揸揸揸揸揸到好巢呢，揸巢佢呢，原來呢都接近呢一個椰菜花或者西蘭花㗎喎，原來佢嗰個 fractal dimension 呢係 2.5 㗎喎，一嚿紙。 我哋可以即刻整出嚟嘅。 即係整出嚟嘅，所以你話有咩咁神秘呢，其實好平凡嘅嘢，不過係即係你去點 define, 點樣定義佢咁解㗎嘛，係咪？咁原來我哋嘅大腦呢我哋最珍貴嘅大腦我哋個表面啊，你知啦，最多粒粒突突嗰啲好緊要㗎嘛，就係 2.79。咁但原來我哋嘅大腦都唔及得我哋個肺喎。原來我哋個肺呢嗰個分形幾何呢，就係 2.97 嘅。即係差唔多接近三度空間㗎喇，就係但未去到 2.97。 一般嘅樹呢，樹就可以好參差嘅，有啲樹呢就好犀利㗎嘛，啲牙叉叉啲葉，但有啲樹就好簡單嘅結構，咁所以呢係大概 2.2 去到 2.7 咁上下啦。至於雲嚟講呢好得意嘅，原來佢哋雲呢好多呢就研究，因為我哋影天上面嘅雲呢通常影張相出嚟都係平面嘅㗎嘛，所以我哋好時就最先研究就係研究雲嗰個所謂一個平面投影嗰個 fractal dimension 呢，咁一般呢就介乎1.4 去到 1.7 咁上下，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啲科技越嚟越勁嘅時期啦，就可以即係 3D 咧咁樣啦。咁 3D 咧而家就一般呢啲雲咧，就嗰啲積雲咧，好似椰菜花嗰啲咧，咁就真係同椰菜花差唔多啦。椰菜花係 2.33， 佢大概係 2.35 啦，即係嗰啲椰菜花雲啊咁樣。咁所以咧真係好有趣嘅呢樣嘢。 嗱，咁樣咧就講翻呢一個咁樣嘅分型幾何咧，其實而家喺呢個世界上個應用嚟講咧，真係你估唔到嘅。其中嘅應用咧就頭先講到嗰個嘅Star Trek 啊，真係要講 Star Trek 啊。原來話說1978年嘅時期咧，有一個即係年青嘅電腦嘅設計人員咧，叫 Lawrence Carpenter 咧，咁佢就被咧邀請咧，即係揾嚟去幫手做咩咧？原來佢哋有多人就做一啲飛機設計，咁啊對飛機設計咧用電腦嚟畫個圖形出嚟啦，俾人睇。咁但係俾人睇嘅時期咧，就覺得背景咧就冇嘢睇就好悶啊。咁佢就話最好背景有啲山。咁但係畫山咧，原來係絕不容易嘅，因為你要畫得好逼真咧。哇，點畫呢？即係花好多心思嚟去畫。咁好彩呢個 Lawrence Carpenter 呢，無意中呢就睇咗呢本就係Mandelbrot 寫嘅書啦，就係講呢個 Fractals 嘅。嘩，俾佢靈機一動，就利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因為佢就諗到呢，原來其實 Fractal 背後個含義就係咩呢？其實好多嘢呢係唔需要畫曬出嚟嘅，你係俾一個基本嘅指示佢。而呢個指示呢係等佢重複又重複咁運作。嗱，記唔記得我哋頭先講咁多咩康托閘啊、乜乜地氈、乜乜海綿啊，其實都係同一個嘅運作嘅 operation， 不過我哋不斷重複咁解咋嘛。咁但不斷重複嘅時期呢，就發覺原來呢就出咗一啲嘩即係好似好複雜嘅嘢，係咪？咁佢就呢就諗到呢點啦，呢個 Lawrence Carpenter， 佢話我畫山唔需要全部嗰啲細節都畫曬出嚟，畫死我咁叫個電腦，我寫個 program 出嚟，我點畫呢？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寫個 program 出嚟俾個指示佢，即係將某一樣嘢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嘅時期呢，原來佢就可以畫到一啲好逼真嘅山出嚟。其實佢就利用咗呢個 fractal， 基本上佢咪利用咗好似頭先嗰啲，就譬如嗰個 cot curve 囉，係咪嗰個科克曲線啊，咁樣囉。 好簡單嘅 curve。 係啊，呢度拉啦，係一路咁變下變下。咁佢就用咗呢個 idea 呢，其實呢樣嘢呢就可以話自呢、這個即係70年代末嘅時期呢，就引起一個大嘅電腦動畫革命。其實我哋而家喺電影入面睇嗰啲咁鬼死精彩嘅 電腦啦， 全部係咁嚟㗎。你估佢真係嗰個畫家點畫呀，邊有得畫呀， 山呀、樹呀、 係啦，佢全部係即係一兩行嘅嗰啲 program， 咁佢自然嘅電腦呢就會一路咁 generate 出嚟㗎啦，係咪？咁樣呢，其中原來佢最早做嗰個呢就係、是、呢大漢的憤怒，1982年啊，《星空奇遇》嘅第二套大電影就係、是、叫做 The Wrath of Khan， 咁亦都係最近嗰套嘅所謂少年版《星空奇遇》嘅第二集啊，叫做《黑域時空》啊，《Into Darkness》入面咧，其實佢炒冷飯，又係炒翻呢個大漢的憤怒嗰條橋。其實呢條橋咧，最先係1967年嘅時期啊，《The Original Series》嘅《Star Trek》嘅第一個 season 嘅第22集入面嘅，就已經用咗呢條橋噶啦，就係講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人類優生學嚟去配種，最後呢就製造咗個咁嘅超人，但係就變咗係一個惡魔出嚟，就叫做阿 Khan， 叫做黑漢奴寧辛格啊，個全名叫做嚇。咁嗰一集就叫做太空種子，叫做 Space Seed， 係咪？咁就1967年已經出現過一次啦，1982年呢又出現過一次啦，估唔到2013年又炒爛飯，出現第三次，就係黑域時空啊，真係陰功啊！啲人咧證明真係手殺夫長就江郎才盡啦，係嘛？咁但係其實我講咧，點解會講到呢樣嘢咧？其實原來入面咧，《The Wrath of Khan》入面有一個場面咧，係好震撼嘅。喺當時喺銀幕上嚟講咧，係差唔多係首次嘅，就係、是、利用 fractal geometry 呢個咁嘅概念。就係、是、嗰個叫做創世紀計劃啦，佢入面有一個 device 有一個器械呢，就話佢射落去一個星球度呢，就可以將一個了無生氣死寂一片嘅星球呢，就變成一個呢係嘩即係生機勃勃嘅星球咁樣，好犀利㗎，能夠即係賦予生命㗎。咁佢呢一個呢就曾經喺個畫面嗰度真係睇到呢個射落嘅星球，嘩原來星球呢就嘩好多好多變化。係啦係啦，咁出嚟呀。嗰個呢就完全就係利用呢個 fractal geometry 嘅嗰個 computer programming， 係 program 出嚟嘅，好震撼嘅，就係1982年。 而家已經唔震撼啦！ 而家梗係全震撼啦，全部嘅電腦動畫都係用呢個咁樣嘅方式嘅，所以你話 fractal geometry 幾緊要啦。咁另外一樣嘢原來都同我哋日常好有關係嘅，就係、是、我哋嘅手機。我哋手機呢，原來我哋而家可以接收好多種唔同嘅訊息，但呢啲訊息呢原來係喺唔同嘅頻道嘅，即係嗰啲無線電啊、微波嘅頻道。咁你同一條天線點可能會接收到唔同嘅頻道呢？因為天線嘅形狀大細係定咗㗎。原來發覺你嗰條天線呢係一個 fractal 就點啦。嗱，點樣為之 fractal 呢？就係話嗰條天線呢係一個要有個形狀呢係好複雜，但係複雜得嚟佢係自相似嘅。嗱，呢個關鍵啦。self-similar 㗎。 咁樣呢就即係呢佢嗰條天線呢就彎彎曲曲彎彎曲曲，但係彎曲得嚟呢你放大任何一部分呢就同之前嗰部分差唔多，咁叫自相似嘛。原來呢我哋嘅手機入面嗰條天線就係一個咁樣嘅分形幾何嘅一個曲線呢，咁佢就原來好有趣喎，佢就係乜嘢嘅，即係唔好話乜嘢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波段嘅無線電波呢佢都接收得到嘅，啊呢、這個就係佢嘅特性啦，咁非常有趣。所以咧，一啲睇上嚟，哇，原來咁抽象嘅嘢，原來好有實用嘅，嚇、嗯，即係嘅用途嘅，係咪啊？好啦，咁樣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一節翻嚟再介紹。